是一只大黑狼，它从头到脚，爪子尖儿、耳朵尖儿，全身没有一处不是黑色的。这颜色看起来真的好吓人呐！孩子们都怕它，连别的狼也怕它。吓吓狼吓坏了给他送包裹的狼邮差，吓坏了给他看病的狼医生，吓坏了狼警察。要知道，警察原来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呀。他还吓坏了黑暗处最可怕的那些妖魔鬼怪。然而，和这些比起来，最糟糕的是，他喜欢把他温柔的狼太太和可爱的狼宝宝们也吓得发抖。要知道，可怕的吓吓狼可是有一个狼女儿、三个狼儿子呢。为了吓唬他们，吓吓狼总是穿着黑色的靴子，戴着黑色的手套。吓吓狼太太和狼宝宝们最害怕他这样的打扮了。可怜的吓吓狼太太常常想，当初真不该嫁给森林里最厉害的狼啊。一天早晨，阳光比平常更灿烂。狼宝宝中的大姐和三个弟弟悄悄地说了几句话，然后他们四个都笑了起来。他们一边开怀大笑，还一边用爪子捂住嘴，他们生怕他们吵到了狼爸爸。狼弟弟们跑到妈妈那里，在他耳边也说出了他们的秘密。大家都尽量压低了声音，咯咯地笑着。这一天和平常一样，吓吓狼吃过午饭，正躺在躺椅上剔牙。他的牙签是一根缝衣服的针，这是他前一天晚上从一位倒霉的老奶奶那里偷来的。剔完牙，他躺在躺椅上想要消化一下刚刚吞下去的骨头。接着，吓吓狼大声说： 我要听小星星之歌。 狼姐姐和三个弟弟像平常一样跑过来，用温柔的声音唱着吓吓狼最喜欢的摇篮曲。金色小星星，魂不怕送命，梦想天儿近，月亮会照应。歌唱完了，狼弟弟们确认吓吓狼爸爸真的睡着了，就开始按照狼姐姐的计划行动了。狼姐姐非常非常非常小心地脱下了爸爸的一只靴子。脱掉靴子以后，狼姐姐惊呆了，吓吓狼的那只脚居然是绿色的，绿油油的，就像可以嚼啊嚼的青苹果的颜色。狼大弟脱下了爸爸的另外一只靴子，哇，他一看差点晕倒了。吓吓狼爸爸的另外一只脚是粉红色的，粉嘟嘟的，就像是娇艳欲滴的玫瑰花的颜色。狼二弟脱下了爸爸的一只手套，哎呀呀，吓吓狼的这只手是明晃晃的黄色，黄澄澄，颜色好漂亮，就像是阳光下漂亮的太阳花的花心的颜色。狼小弟脱下了另外一只手套，哎呦呦呦呦，爸爸的另外一只手是蓝莹莹的，就像天空爱上大地的时候会呈现出来的颜色。四个狼宝宝平时总是看到爸爸全身都是黑色，真没想到爸爸身上竟然会有这么多的颜色。惊讶了一会儿之后，他们戴着黑靴子和黑手套，垫着脚尖溜走了，一直跑到了森林的深处。 狼宝宝们在四棵大树之间挖了一个很深很深的坑。还不够，还得挖得更深一点。等他们觉得这坑足够深了，他们就把靴子和手套扔进去，在上面放上了石头、树枝和泥土。夏夏狼睡午觉，一觉醒来，哦，看到自己的四只爪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 糟了，我以前发过誓，绝不能让别人看到这些。 夏夏狼觉得这实在是太出丑了，他不想再多任何一秒钟。他飞快地跑去找油漆匠，低声恳求说： 求求您了，求求您了，快用黑油漆帮我粉刷一下，请把我的四只爪子重新都漆成黑色的吧。 油漆匠说： 乐意为您效劳。 接着油漆匠一把抓住夏夏狼背上的皮毛，把它拎起来，然后把它的四只爪子放进了四桶黑色的油漆里。 可是谁知道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夏夏狼的尾巴却突然变成了彩色的。 夏夏狼带着四只重新染黑的爪子和一条彩色尾巴，只好跑去跟狼医生咬耳朵。 求求您了，医生，尊敬的医生，快把我的尾巴治好，让那些美丽的颜色通通消失，把黑色给我变回来。 狼医生点点头， 好的。 他让夏夏狼坐在椅子上，然后让他忍着疼。 哎呦，好疼啊，好疼啊。 夏夏狼努力地忍着，狼医生开始烧他的尾巴，他把尾巴烧成了炭黑色， 但他发现他的耳朵尖却变得通红，红彤彤，就像是壁炉里的炭。 夏夏狼拼命地跑去求狼铁匠： 发发慈悲，发发慈悲，快用黑色的橡胶套子把我的耳朵遮住吧。 狼铁匠点点头， 愿意为您效劳，我这就帮您安上牢固的黑色耳罩，把耳朵给遮起来。 狼铁匠刚给夏夏狼安上了黑色的耳罩， 夏夏狼就发现他的四只爪子重新变回了彩色， 一只绿色，一只粉色，一只亮黄色，还有一只蓝色。夏夏狼吓得一溜烟撒腿就跑，他一头扎进了黑森林的最深处，坐在四棵树之间的一堆泥土、树枝和石头上。他把头埋在彩色的手掌心里，孤单又悲伤地想了很久很久。天渐渐黑了，夏夏狼好担心呢，他害怕他再也吓不到黑暗里的妖魔鬼怪了。他羞愧又绝望地站起来回家去。一进门，夏夏狼这辈子第一次哭了起来，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狼太太。可这会儿狼太太却一点儿都不后悔了，她现在才知道，她嫁给了森林里颜色最漂亮的狼呢。狼太太紧紧地握住狼先生的两只肩膀，站在他背后温柔地说： 我的大狼啊，有了这些颜色，你变得温柔好多了呢。 当四只狼宝宝从楼梯后面冒出来的时候，爸爸妈妈正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于是，爸爸妈妈也拥抱了孩子们。大家都觉得 这样的拥抱好甜蜜呀，甜蜜的吓了他们一跳呢。 小军姐姐，怎么比之前还要冷了？哎呦，你怎么都被吹跑了？来，让我抓住你！ 哎呦，我看来应该长得胖一点了。 哎，对，你自己太瘦了。 这个大北风就快要来了。 哎呦，抓住我！ 哎呦，你怎么也要吃胖一点了？ 哎，是是是。 哎呦，我真不想过冬天呢。 你不想过，那能不过吗？ 哎呀，哪里不用过冬天呢？我们应该搬到一个没有冬天，只有夏天，可以天天玩水、吃冰棍的地方。 找熊伯伯呀？ 对， 他好像有一台环境交换机。 走， 走， 当当当。 谁啊？ 熊伯伯，我是小群姐姐。 哦， 我跟唐耳朵来，想借您的环境交换机。 哦，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宝贝啊？ 我是听唐耳朵说的。 是的，熊宝宝，请问能够借我们用一用吗？ 哦，当然可以。 谢谢。 你们想把现在那么寒冷的冬天，变成是夏天是吗？ 对，变成那种特别热，可以穿着小裙子，穿着小短裤，然后扇着电风扇，吃着小冰棍的那种夏天。而且最好不要再过冬天，就过夏天。 没问题。哎，这台机器一定能满足你们的愿望。 那我们就拿走了。 走，好吧。 走。 来。我再交代一个事情啊，打开门，走进去，关好门，千万不要反锁啊。 唐耳朵，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 打开门，走进去，关好门，不要反锁。 OK， 走吧，回家。 谢谢。 夏天，叮，叮，砰。门开了，快走进去，快走进去。 可是我觉得里头没有什么温度。 哎呀，先进来试试嘛。哇，比刚才暖和多了吧？ 哎，是的，好像有点红红的颜色。 关门，我估计是因为没关门，所以热气都散出去了。 咔嚓，哎，不能锁门。 耶， 咔嚓， 你刚才在干嘛？ 我刚才在把你锁好的门打开呀。 刚才我没有锁。 那刚才是我锁了吗？ 我刚才没有锁，你拧一下不就锁了吗？ 我是往左边拧的还是往右边拧的？ 我怎么知道，原来它是往中间的。 可是我忘了。 快开开门试试。 我觉得现在有点热了吧。 哎呦， 我开始出汗了。 门打不开了。 那怎么办？ 你拧不动了。哎呦，我也开始出汗了。好热呀。 哎， 好热呀。 看， 好热呀。 这旁边有个按钮。 按一下试试。 就 好像更热了。 哎，你们两个在里面怎么样啊？ 是熊伯伯的声音 啊！熊伯伯， 太热了，快让我们出去。 我先说，我刚才忘记了是往左还是往右。 结果他就往右啊，不是，他就 往 左。 我往左还是往右？ 往左，我忘记他先往左还是往右。 你们到底是往左还是往右啊？ 往左， 往右， 忘了。 哦，那这样没关系，你可以再摁一摁旁边的那个小蓝点儿。 咔嚓， 嘘，哇，好凉快呀！ 开始飘雪花了， 冬天好快乐呀！ 好冷啊！ 现在比咱们家里还要冷了。 哦，没关系，如果你们觉得冷的话，可以摁一摁旁边的小红点儿。 哇，好热， 好热呀， 蓝的， 好热呀， 好冷 啊！再按蓝的，咔嗒，再按红的，咔嗒，再按蓝的，咔嗒，再按红的，咔嗒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， 记得呱呱小的时候，有一次早上起床之后，呱呱不好好的吃饭，被妈妈教育了一顿，结果没想到说着说着就把呱呱给说哭了。他哭着对妈妈说， 其实我一直想告诉你，有一句话从一岁憋到现在一直想对你说，就是一直没有机会，今天我要跟你说说。 妈妈说，哎呀，行行行，你还有话跟我说，行，你说吧。什么话呀？你今天你痛痛快快的把它说出来，别憋那么长时间了，憋那么长时间再憋坏了。你说吧，什么话呀？五岁的呱呱这个时候非常气愤地指着妈妈说，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，让你彻底的明白一件事情，其实你不白不瘦也不美。 昨天关于请不请家教的问题，呱呱的爸爸和妈妈都研究好几天了。按照呱呱妈妈的观点，呱呱现在不需要请家庭教师，因为他太小了，用不着。而呱呱的爸爸一直不这么认为，他觉得并不是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才需要请家庭教师，而是要从小就打好基础。一天，呱呱的爸爸给呱呱请了一位家庭教师。过了几天，呱呱爸爸想知道呱呱到底学得怎么样，就问他说，来看看吧，啊，你最近这段时间学的到底怎么样了？你告诉我这个3+2吧，等于几呀？呱呱想了一会儿没说，老师在边上伸出了5个手指头，呱呱一看，眼睛一亮，马上回答爸爸说， 我知道，等于爪子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布朗幼儿园的何启新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《小熊过桥》。 小竹桥摇啊摇，有只小熊要过桥，立不稳，站不牢，走到桥上心乱跳，头上的乌鸦呱呱叫，桥下流水哗哗响，妈妈妈妈你快来，快把小熊抱过桥，河里的鲤鱼跳出水，对着小熊高声叫，小熊小熊不要怕，眼睛向着前面瞧，1、2、3，小熊过桥回头笑，鲤鱼乐得尾巴摇。 下面请小群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小熊过桥。小竹桥摇摇摇，有只小熊要过桥，立不稳站不牢，走到桥上心乱跳，头上的乌鸦呱呱叫，桥下的流水哗哗笑，妈妈妈妈快来呀，快把小熊抱过桥，河里的鲤鱼跳出水，对着小熊高声叫，小熊小熊不要怕，眼睛向着前面瞧，1、2、3，小熊过桥回头笑，